B. Listen to the story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below. 马美玉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最近很忙，又要做生意，又要学中文，每天都只睡几个小时的觉，所以脸色一直很难看。昨天是她的生日，我们在她家附近的餐厅给她过生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晚上美玉回家以后，就开始发烧和喉咙痛。是她姐姐陪她去看病的。医生说，美玉大概最近没有好好休息，所以感冒了。可是没什么关系，拿两天的药，最好多喝水，早一点睡觉，很快就会好。今天我去美玉家看她，她已经好多了。 一，马美玉怎么了？ A. 生意做得不好。 B. 不舒服。二，马美玉什么时候觉得不舒服？ A. 回家以后。 B. 在餐厅过生日的时候。三，那天谁陪马美玉去看医生？ A. 我。 B. 他姐姐。四，医生说马美玉怎么了？ A. 感冒了。 B. 拉肚子。五，医生希望马美玉怎么做？ A. 多喝水。 B. 多吃药。